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生子当如孙仲谋啊。咁啊，继续同我哋讲咧都系我哋五星战队啦。咁啊，加齐小毛、乐言、婉娴。咁啊，题目咧就系大家都知啦，就系辛弃疾嘅诗歌。咁啊，宋诗咧，宋朝嘅诗歌咧，好多时都系有思想性嘅。咁啊，佢就系讲咧喺呢个不顾，即系京口不顾亭嘅时候咧，就谂哎。啊，即係生兒子嘅時候咧，就應該好似啊孫仲謀咁樣啊，即係佢能夠咧就開咗依、這個即係健康嘅一個時代啊，令到六朝嘅成為即係一個好長嘅時嘅首都，即係證明咧生兒子咧可能係繼承一個好重要嘅重要，即係繼承帝統嘅重要話題啊。 喂，其實好得意嘅，我哋講到三國時代咧，主角當然係中嘅劉備，奸嘅曹操啦，孫權呢個角色，孫仲謀呢個角色咧，好似就係二打六咁樣。但係即係喺呢個宋朝嘅時候，可能大家諗喺南方建立一個政權，可以同北方爭雄，並且即係佢對住嗰啲係真係天下英雄嚟嘅，咁啊亦都係唔遜色嘅。咁如果可以產生到一個國君，一個君主，佢係好似係孫權咁樣咁雄才大略嘅。如果即係我係上一代嘅領導人啊，可以生產到咁樣嘅繼承人啊，呢個都係相當之唔錯嘅選擇。 喂，其實都唔國唔差嘅。嗰陣時你雖然我哋成日用三國咧，會受《三國演義》影響有中間之分啦。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國際視野去睇東吳當時候，其實係確立咗即係中原人士或者中原國家，佢哋可以去同東南亞或者海洋國家接觸嘅個開， 佢一定要向海洋發展。 所以其實你係睇得出孫權或者成個孫氏政權佢哋嗰個繼承嘅時候，佢哋都考慮到海洋點樣令到佢個國家可以有更加嘅改變。 嗰啲基督教史嘅早期嘅可能係基督教傳入嘅證據就喺東吳時代，傳入去即係中國東南方。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講法。 不過今日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咧仲有一樣嘢更加緊要嘅就係佢有兩個前設啊。第一。你要生仔先，即係呢個好中國式嘅一種，可能係繼承觀念上面。 生子， 生子，第一個條件係生到仔啦，然後就係你生個乜嘢仔，即係生個碧眼小兒孫仲謀，咁都幾好啊，係嘛？唔單止保到佢爸爸，即係孫堅，佢阿哥孫策留落嚟嘅基礎，仲可以再發展。奠定咗東吳嘅基業，或者好似卓然講，跟住後來六朝金粉啦，都係由呢個開始。但係如果你生個平平庸庸嘅資質， 刘禅咧， 系咯， 扶唔起咁点算咧？ 刘禅好犀利嘅， 系啊，佢话我觉得刘禅先叻， 佢长命啊嘛， 系啊，同埋佢真系过紧一个真系安逸嘅人生，呢个系佢自己嘅追求，系嘛，不被佢老豆仲有嗰个什么上父诸葛亮左右佢，我就中意呢种乐不思蜀。 猛咁要你做一个贤君啊，点样去 此间乐不思蜀啊？呢啲先系人生真谛。刘 禅自己想唔想做国王咧？ 俾你都唔做皇帝啦，做皇帝咁辛苦。 所以我哋讲继承咧，咁嗱，我哋可能唔系咩大富大贵嘅家庭。咁我哋冇諗住即係有啲咩副任喺度，我哋成日都話有副任就好啦，成功水副幹。但係有副任副幹之後，咁點算咧？即係有冇諗過我哋係將啲嘢被繼承嘅？ 同埋你諗下點維持咯？即係你最慘就係呢一個。所以我而家你咁講咧，即係如果真係生子當如孫仲謀，就又諗翻喺上一集我哋有講過，其實當個楚軍會係好似即係孫仲謀咁，其實個皇帝又可能有驚嘅。即係我哋上集講到有個鬥爭喺度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但係我哋中國人又會有一種即係有一種期望，就係好希望我哋嘅繼承人咧係要超越到自己。咁你都會睇到好多繼承者，其實佢哋都係好想要超越前朝，即係我父親打下嘅江山，我要進一步要更加好。所以你就會睇到有呢一種咩情況出嚟。 係啦，所以佢講啊，婉娴講嘅就我哋今個星期想討論嘅一個話題，就我哋上個禮拜咧講好多有關。上而下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啊，嗰、那個人點樣定一個繼業者，或者點樣定一個繼承人？咁但係其實下一代係咪就係被動嘅咧？即係係咪就係由上而下咁諗？其實唔一定。我哋話好多時嘅互動咧，係可以由下而上，同埋中間仲有好多各種各樣嘅人喺中間嘗試去參與。咁我諗即係呢一點當然係我哋主要係講歷史上嘅帝王啊、總統嘅問題啦。但係喺現實生活裏面，無論係家庭或者我哋大家自己身處嘅家庭，都會諗呢啲嘅問題。亦都唔係淨係當然係生子啦，但亦都唔係淨係男人話事，因為中間仲有好多個女性角色喺裏面。而歷史嘅書寫當然可能女性嘅部分被冇咁寫得仔細，但係如大家親身嘅經歷都知道，女人點會係冇話事權咧？點會冇左右大局嘅力量？咁所以呢啲嘅話題咧，其實喺繼承裏面咧，其實係有相當多嘅互動喺裏面。 呢、這個繼承嘅題目咧，我諗我哋有一個好有趣嘅方面，再去一個比較中西嘅比較。我哋成日都見到中國好多嘅社會或者歷代王朝都以 甚少有女性嘅成員可以擔當一個執政嘅位啦、嗯。但係其實好似頭先卓然講，好多嘅女性成員就利用住自己個姻親嘅關係啦，佢作為後宮啦，佢哋點樣去可以利用佢嘅小朋友成為皇后嗰個執權者啦？咁呢個好關鍵嘅。喺西方嘅國家咧，就似乎見到一個另一個版本，就係我哋見到，咦，女性成員都有呢個繼位嘅可能性。咁除咗法國啦，法國好得意嘅一個國家啦，因為法國歷代都係冇女性嘅國王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基於佢哋歧視女性喎，原來其實呢個係嚟自於一種佢哋考慮當佢哋考慮一個新嘅繼承者嘅時候，佢哋需要去說服人哋，話俾人聽，我哋點樣有一個執政嘅可能性。咁、那個故仔就係嚟自路易十世啦。其實當時候就大概是公元的十二三世紀啦，咁、佢因為佢突然之間死咗，咁又係留低個遺孀遺福字啦，咁小朋友咁啊佢細佬咧就係、是、後來嘅菲利嘅五世，咁菲利五世就話我而家就幫佢做住呢、這個攝政先啦，咁等佢帶過去執政啦，好冇理所當然啦，即係爸爸死咗，咁個仔可以繼位啦，咁本來冇問題嘅，個仔其實有個家姐，咁個家姐後來就係重點啦，咁、咁你唔好神奇㗎喎，歷史嘅故事話俾我哋聽呢，喎嗰啲小朋友呢就成日都夭折㗎喎，咁點解夭折呢我哋就唔知啦。咁菲利五世就出現咗問題，就係、是、而家個侄死咗，咁侄女係咪繼位個可能性呢、但法國歷朝都冇呢個問題㗎，因為法國身體好㗎啲男性，我唔知係咪啦，咁所以呢咁啱生到仔係啦，生得多啦，咁仔生得多就唔似英國啊或西班牙咁，可能佢哋出現咗女性國王嘅繼位嘅問題啦。於是咧，佢嗰陣時咧，佢哋開始就要思考有冇方法喺個法令上可以改變咗嗰陣時嘅人係女性唔可以繼位，因為其實菲利五世最終係靠自己希望去鞏固自己嘅權位啦。咁佢當時就要求當時候嘅三級議會話，由而家開始，我哋要規定女性唔可以參政。咁本來就事過境遷就完啦，但係往後嘅執政者都意識到，為咗要令到自己可以確保佢哋嘅貴族嘅男性成員可以繼位，咁佢哋開始要喺個廢紙堆裏面揾翻一啲嘅證明咧，去阻止女性繼位。咁啊，呢一個就係所謂嘅撒克利法啦。呢個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佢本身係講緊個繼承土地嘅一個法令。即係話哦，女性唔可以繼承土地法令，但其實係即係講土地，唔係國家。呢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去到十五六世紀咧，因為法國人有一個好迷信嘅神話咧，就認為點解法國法蘭西王國會比其他國家可以咁恆久咧？其中一個關鍵嘅原因就是我哋一直都冇女人執政。女人就搞風搞雨嘅，從性別史角度可能覺得呢件事好男性化啦，或者好男性角度啦，但係從一個政治環境裏面，佢哋覺得呢樣嘢係最保障自己繼承往後呢個法蘭西王國嘅情況。咁因此咧，我哋就見到佢哋就揾咗呢個喺廢紙堆裏面原本冇呢一句嘢嘅 即某程度上都是作嘢作出 嚟。系啦，女性繼承王國呢個問題咧，本來是繼承土地，不得繼承土地，就查咗土地，就變咗王國呢個字。開始就後到十七、十八世紀咧，波旁王朝以前咧，大家就以呢個就話啊，我哋話為什麼法國可以變成一個咁龐大嘅帝國咧？就因為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法令喺度保支撐住我哋嘅國家個繼承嘅系統啦，咁樣咯。 有趣嘅就係、是、可能同在歐洲其他國家，頭先阿樂言已經提到啦，譬如西班牙，我哋知道。嚟自卡士提嘅呢個 Isabel the First， 即係伊莎貝爾，就係哥倫布，佢資助哥倫布去開發去新航路啦咁樣啦。維多利亞時代、伊麗莎白時代、韓國新羅嘅真德善德女王時代都係盛世。即係我哋説明咗，其實雖然我哋身子當如孫仲謀，咁你生咗個女就唔會係孫仲謀啦，係咪？一定係咪個男人嚟噶嘛？但係只要你有一個好好嘅教育，一個好嘅培養。性別唔會左右到個國家走向盛世， 譬如英國幾位嘅女王都係出名盛世，安妮女王、伊麗莎白， 係 咪維多利亞，其實就係三大盛世，即係奇怪，同埋 甚至乎比啲男性嘅時候仲更加 都係妥善於平衡各方政治利益，令到喺好多嘅爭議之下能夠順風順水嘅一啲人。 係啊， 背後就係其實整個皇室嘅教育啦，或者我哋東亞成日講就可能係一個叫做經驗制度之下，令到確保王子佢一定有一種好強烈嘅意識，就好似乾隆點解可以康熙甚至雍正咁相信佢係成為最後最關鍵嘅盛世嘅皇帝，就是、因為細細個我都未讀大學， 即係我哋而家廿幾歲都未可能讀完一篇大學個本嘢，但係乾隆話萬一八歲嘅時候已經讀熟成本大學啦。咁你就見到個關鍵在於就係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就喺個皇庭裏家皇族裏面就培訓一個皇室嘅教育，令到佢一定會變成有機會可以成為繼承嘅一個身份。 唔係嗱，不過我哋講繼承者咧，就諗下佢係生於帝王家，即係唔係開國君主啊，係生於帝王家。咁呢個生於帝王家嘅繼承者，佢有咩諗法嘅咧？ 係啊。 咁我哋普通人可能自己會好難去理解嘅。咁但係譬如你諗下，你係嘉慶皇帝，你繼承嗰個係你阿爸乾隆。咁啊，即係佢就簡單啲嘅。咁因為佢阿爸嘅江山已經千瘡百孔啦，所以佢係保鑊嘅。 佢執一執就得啦， 即係佢可以做到中興咁樣。喂，但係你諗下，你繼承嗰個係阿楊堅，徐文帝楊堅，哇！佢剩低咁多財產，亦都係重新將中國天下統一。咁你點樣咧？嗱，你要做一個守城嘅君主，好好地默默地，可能喺歷史上對你評價，只不過你係一個好平庸嘅普通嘅皇帝。抑或係要做一個比佢比你阿爸呢個咁偉大嘅君主更加雄才大略、更加厲害嘅？咁如果你要咁樣做嘅話，你可能就要面對好多嘅挑戰，或者做一啲你阿爸唔敢做嘅嘢。咁但係一做唔敢做嘅嘢，分分鐘 就出事嘅，即係楊帝咪出事咯。係啊，即係你一定要你要可以打破個守城嘅局面，唯一就係擴張咯。即係其中一種做法。 漢武帝就係可能 漢武帝咁樣啦，係啊，咁可能其實咁有啲可能積極嘅，唐太宗咁樣啊嘛，平東突厥跟住做天一航咁樣，但係可能後世書寫都仍然係可以話佢窮兵黩武，係咪啊？一定會有啲咁樣嘅情況。 係啊，我哋話即係以楊堅即係同阿楊廣呢啲即係父子啦，咁其實仲有太太孤皇后，係咪？我哋話其實楊廣其實喺面嗰陣咧，其實真係處於一個非常有利嘅位置。咁啊，五子同母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孤皇后，佢幾個仔其實都係親兄弟，佢理論上嚟講係有好多旁支幫到佢，係嘛？另外就係佢媽媽錫佢，係 啊， 重視佢。咁然後爸爸亦都怕老婆，大家出曬名。咁其實因為即係 咁典型，因為佢啲家庭面貌嚟。 即係因為講真，大家都知道即係當時嘅即係政治局面啦，即係外戚好多勢力強大啦。咁所以背後結果就係其實楊廣咧係有大轉拳腳嘅機會。咁而結果就係咩？一個大展拳腳之後，原來即係唔一定咁順利喎。你原來你老豆咁小心翼翼，其實有道理。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又點咧？咁依個係當時嘅一個問題。咁啊，種種嘅力量話俾你知，個仔咧係有佢嘅道理。咩事呢？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咧講到咧，即係繼承咧可以係主動嘅，即係諗下下一代係點樣做。咁啊，當然關鍵人物咧，即係所謂嘅王子啦，或者下一代啦，點樣各出其謀去爭奪嘅。咁呢個爭奪當然係可以硬性啊、搶啊，或者軟性嘅，咁啊獲得歡心嚇。 但係我哋有時諗咧，可能繼承呢個問題嚇係好，即係個領導人或者係個國君。佢諗個繼承人要係點樣？咁我哋會集中個視野，就喺嗰個君主佢有咩對繼承人嘅要求，或者有咩期望上面。呢個係一個方向，但我哋亦都要諗啊，嗰啲可能嘅繼承者，或者係嗰班有機會嘅競爭者咧，佢哋要點樣揣摩啊？嗰個領導人佢究竟想要啲咩人嚟繼承？嗰個 quality 係咩？嗰啲質素係啲咩？咁所以呢個互動係好重要。我做一個研究咧，即係參與一個研究咧，就係睇下喺東亞嘅世界咧，究竟嗰個繼承者係即係點樣去被選擇出嚟？咁仲有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就係如果個繼承人可能嘅繼承人，佢係好即係同個領導人個質素係好似嘅。個領導人會唔會擔心，會驚咗呢個繼承人，咁而換過另一啲人，咁呢個係嗰個張力。我哋見到歷史上其實唔少咁嘅例子嘅，咁啊，即係喺譬如舊約聖經啊，以色列嘅世界，係啊，大衛同埋亞沙龍啦，即係呢個好經典嘅故仔，即係一個好叻、好有魅力、好有文望嘅仔，即係如果係有挑戰到阿爸嘅，個爸會驚咗佢，咁啊，甚至乎可能將佢可能繼承嘅地位去即係取消或者拎走，咁啊，導致又可能有內戰嘅出現咯。咁啊，有時即係所以喺個繼承嘅世界，或者喺個即係封建嘅家庭裏面咧，最大嘅敵人咧就係分分鐘係自己嘅仔。如果唔係自己嘅仔咧，都可能係自己啲兄弟。邊個話一定兄有弟恭嘅？係咪啊？咁我哋見到就係，尤其是喺嗰個繼承人可以係被選擇嘅。咁啊，可以係透過自己種種嘅爭取，有機會可以做到嘅。咁嗰個競爭嘅壓力可能仲更加大。 我覺得最棘手嘅係咩咧？就係頭先嘉齊講嗰樣嘢咧，點出咗一個重點就係，如果我作為一個爸爸，我幾個仔 譬如我有三個仔咁先講啦，三個仔好明顯有一個好叻嘅，咁如果又係得獎嘅，咁梗係最完美啦，符合曬中法啊、大中小中嘅呢啲理念，係嘛？傳統封建嘅睇法，咁我就立佢啦，咁就 OK 啦。三個仔都係不世英雄，然後個個都係有雄心嘅，整鑊好似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咁樣。咁你就冇得搞啦，即係全部你睇成個秦末唐初嘅戰爭入面，三兄弟都係有功勞㗎嘛，係咪？咁無論係對內或者對外，然後三個都係叻㗎喎，其實。咁然後好啦，你立咗建成又點樣呢？阿世民又係都係有雄心啦，佢下面嗰班人又想啊，老細可唔可以再上一級啊咁樣？咁搞到個太子要聯絡埋個三弟嚟對佢孤立佢，結果咪又係一場骨肉慘劇咯。咁所以就正正符合咗頭先阿嘉齊所講，即係兄友弟恭係一個我哋傳統儒家好理想嘅境界，但係放喺個後宮，放喺個忠實，放喺個專制政治入面咧，全部都係奢談嚟，即係只係可以作為一個追求，但係實際上嗰個政治嘅氛圍令到你好難維係呢一種咁嘅親情。 咬兄食弟才是上台， 咬兄食弟就是真理啦，那個才是王道。 小毛咧就我哋每一季咧，小毛都要講一次咬兄食弟。 咬兄食弟， 好似我講嘅。 嗱嗱，我哋嗱正話就唐有咁嘅問題啦。咁上個禮拜其實講個武帝事嘅，咁其實武超孫啊，即係三位皇帝，其實喺整體嚟講西漢咧叫做聲名即係好嘅時代，即係 我哋教科書成日講超孫， 武超孫其實係好好嘅時代。但係呢個時代攤翻開嚟講，其實裏邊咧有好多好奇怪嘅問題。咁大家都上個星期都講到無故之禍之後啦，即係其實。是殺了個長子，然後其實就是超帝就繼位，但是超帝就早死。咁超帝的時候咧，其實有一位權臣就是霍光，咁就是霍去病的唔同母親但係同父嘅一個兄弟。咁嚴格嚟講，其實霍去病是私通所生嘅，霍光先係佢父親嘅正室之仔。咁但係後來霍去病成功就俾霍光就繼位，咁霍光就喺漢武帝時期咧就係負責幫漢武帝揸車，即係揸馬車扶，咁就當然緊要啦，即係幫皇帝去扶馬車，如果唔係 司機好犀利啊！聽聽埋好多嘢，收咗風啊！ 大家都知道， 真係心腹嚟㗎。 校長司機一定係心腹啊！ 心腹啊！同埋一定係心腹， 炒曬咁多個都好，校長司機一定唔會炒㗎嘛。咁啊，做校長司機，即係佢做皇帝司機廿幾年啦。咁就後來就所謂顧命大臣啦。咁所以超帝時慢慢上位。咁然後咧，超帝駕崩之後咧。其實霍光當時已經是權傾天下，咁佢咧就決定揾一個皇帝，計超帝寫邊個計咧，咁就揾到咧當時一個叫昌邑王，叫劉賀，咁就繼位，咁啊計佢就其實即係扶揾佢計，咁其實你咁見到啦，喺度今日講繼承嘅時候，權臣已經係一個力量，可以決定皇帝。咁但係依位昌邑王劉賀咧，問題係咩咧？就係好似咧佢真係古靈精怪，唔聽話。咁佢低位之後咧，就嗰啲嘅書記、史官係咁寫佢：，喂，阿皇帝行為有檢唔檢點啊，有問題。咁佢咧做咗27日皇帝之後咧，嗰啲書記咧、嗰啲大臣，當時叫文學啦，即係個官職，但係指漢朝官職，係咁寫話佢有千幾件事係有問題嘅。咁啊27日計咧，即係每日都幾十件，咁啊即係由朝到晚都亂曬龍啦。 冇規矩啊！ 係啦，咁 天才嚟嘅呢個，呢啲先係天才啊！ 因為我哋今日心諗，如果我哋做皇帝，我哋寫又唔知千幾件啦，27日係咪先？我有做皇帝做，我仲亂曬龍係咪？ 再睇銀腳 都係啦。咁然後咧。霍光就寫份書就俾太后話：我哋要廢咗呢個皇帝，即係立係佢立，廢又廢。咁做咗27日之後咧，昌邑王劉賀就廢咗。咁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漢朝所以有一個咁嘅即係廢帝，海昏侯劉賀。咁後來佢個墓出咗嚟，大家都知啦。咁然後佢再揾一個人咧，然後就揾咗當時即係武帝嘅本來太子劉據。嘅當時留低嘅仔，其實本來已經殺曬嘅，但係殺剩咗一個 B B， 就喺獄中咧就留咗喺度，咁啊佢養已經養得大喎，咁就係即係孫帝，咁然後孫帝咧就先至係去繼位，咁然後孫帝咧一直忍耐到霍光死亡死去世，然後先至抄佢噶。咁其實你會見到，所以武超孫呢個時代，你講緊就係嗰啲嘅繼承人，有啲嘅繼承人點樣去，即係我哋話即係叫流病己啊，即係孫弟叫病己啊，即係自己有問題嘅，點樣忍辱負重，亦都見到有一種海昏侯嗰種嘅，亂曬龍嘅，亦都有即係超帝呢啲受權臣所擺佈嘅呢個人。咁所以喺嗰個時代見到即係繼承嘅重要性。 朝鮮王朝其實就有我哋上集都提過一個比較我同小毛都幾欣賞嘅人，光海軍啦。咁當然喺宗室面前係大家好反感嘅對光海軍，因為光海軍係佢冇國王之號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佢係俾人推翻咗嘅，就係當時候光海軍五次 要求攞呢個世子之位咧，喺明朝，明朝拒絕咗。咁、最後咁你無可奈何，因為你證實咗阿哥啊林海軍係真係有精神病啦，雖然係賄賂翻嚟嘅，根據呢、這個朝鮮王朝實錄係寫明嘅。咁 屈佢黐線， 係嘅，係屈佢，人哋一齊屈佢黐線嘅。咁就屈咗佢黐線之後咧，光海軍終於可以成為世子，但係你令到佢對於明朝呢個真正嘅宗主國非常之有反感啊！調翻轉頭，佢意識到喺東北崛起緊嘅努爾哈赤係一個可以互相合作、兄弟交盟嘅一個好嘅 partner。咁希望就藉住呢個後金嘅崛起啦，就保持朝鮮半島唔需要再受另一場嘅戰爭。咁、但係呢一種咁嘅意識，光海軍自己一心咁樣做啦。但係其實佢周邊嘅士大夫全部都唔係咁諗嘅，大家一直每日喺度背咧係咩萬。即係呢個，即係個 萬歷點樣？ 萬歷點樣救啊？咁啊，再做藩邦啊，跟住 走去大埔壇度裝香。 係啊，咁當然有大埔壇啦，大埔壇率眾先有啦。但係你會見到各種嘅嘢，即係各種啊，見到啲書法就不斷咁強調明朝嘅有因啦，咁就不斷咁就話呢個光海軍咧就違反成個宗族。 你見到光海軍有啲咩咧？就係佢有個 vision 啊，即係有啲可能其他人睇唔到嘅一個遠象，一個即係帶領嘅方向，但係就同其他人唔同。或者係其他人未必追到佢呢個諗法，即係有時我哋可能需要領袖就係有呢種咁樣嘅，即係提得一個新嘅方向，帶我哋去新境地嘅好處。但佢係一個咁嘅君主嚟，但係唔係其他人可以接受到。 但問題就係嗰班人唔接受到咧，而佢哋係一個好強大嘅勢力，而因為正正就係東亞世界四個好重要元素，其中一個就係儒學啦。儒學呢樣嘢主導咗佢哋嘅意識形態，令到佢哋覺得喺大宗即係大義面前啦，專周思想呢個面前咧，即係最重要就係話明朝係你宗主國，點解你背叛佢？成班人就攞呢個嚟藉口啦，就去就鼓動軍隊去呢個推翻啦。咁所以咧，最後就揾咗一個侄啦，其實都係啦，光海軍嘅侄，其實就已經好庶出嘅侄去繼位。咁嗰件事咧喺歷史上叫做反正，即係點解啊？因為光海軍是歪路嚟，而家我哋回復翻條正路，而正路就是咩咧？就是佢哋士大夫認為最好對朝鮮可以保存自己中意嘅一個路線。咁你見到好似頭先漢朝一樣啦，有啲嘅周邊嘅權臣，等去到明清朝宋朝鮮王朝嘅時候，呢一啲就會受到一個理學嘅思想影響，點樣去規範住佢哋嘅意識？ 即係羅賢正話講嘅問題就係繼承人如果想創新，其實都可以被否定，因為其實唔係大家認同你做創新。 所以你咁樣講咧，即係講起繼承，即係權臣之外，其實我自己亦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咧，其實有陣時有啲嘢唔係個人話事，而係你有冇一種病。疾病都可以話老師，就好似頭先講嘅話，譬如你歐洲中世紀時有很多嘅皇帝，其實佢哋都會好早死，或者一啲繼承者都係好早夭折。我就諗起咗邊個就係清朝嘅時期，其實順治要揀康熙，亦都有講話其實因為湯若望有提議過，就係因為康熙患過天花，佢會冇事 免疫。 咁而順治帝自己又啱啱咪天花，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康熙仲有個阿哥噶嘛，就係、是、阿福全，但係咧因為佢咧就係眼疾。咁呢樣嘢其實亦都成為咗即係承繼者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要素，就係其實我哋要個承繼者一定要好健全，即係嗱，唔好講話佢智力嘅問題，但係至少外觀上成件事上面咧就一定好健全。咁而去到阿康熙，既然佢仲玩過天花咧，咁就可以避免咗咧就係佢夭折嘅問題啦。即係呢樣嘢其實會成為咗一種，即係好似頭先阿羅賢講到就係話佢。明朝唔俾，即係會廢咗嗰個，就係話佢精神病。其實真係咪有精神病咧？即係大家都唔知道，但亦都係可以作為一種叫做奪權嘅一種工具。即係你個健康狀態。 咁、其實講得好好啦。你諗下，即係眼疾有事就唔得啦。譬如乾隆時代都有啲王子係受咗傷，冇一對腳或者行唔到路， 係嘛？樣真係好重要。 即係你冇理由揾個 威， 即係國家元首， 即係威咗點做皇帝係咪？啲人咁諗都冇辦法係嘛？即係其實唔關係嘅，應該就即 係個腦最緊要。 做皇帝應該打跛腳都唔使， 係應該唔使行 嘅，係 咯。但係呢個佢牽涉到成個國家嘅體面啊嘛。即係特別喺古時嘅嗰啲，即係當 威儀 東亞，即係東亞係威儀。即係你個元首，除咗係講緊佢嗰個本身嗰個道德啊素養之外，你行出嚟嘅時候，特別天朝嘅君主，你咁多藩邦嚟朝見你嘅時候，咁樣嚟到跟住見到你，以為。 咁癌慘啊你咁樣，跟住翻去佢會寫你噶嘛，好似朝鮮嗰啲咁樣。 係 啊，佢本身已經係見到你清朝係蠻夷，已經想寫衰你噶啦，仲見到你咁嘅樣啊，更加會寫多幾寫衰幾錢重啦，係嘛？ 所以你見到朝鮮啲士大夫咧寫嗰啲文字咧，佢同康熙咧完全唔一樣嘅，佢即係同康熙。朝嘅嗰啲士大夫寫康熙個樣咧，完全唔同嘅，180度唔同嘅，即係好樣衰啊，好醜陋啊咁樣嘅。 即係呢個有意識形態喺入邊咯，係啊， 係啊，所以我哋話一樣嘢咧，就見到啲王子之間咧有各自嘅即係取態啦，有諗法啦，即係唔一定個個王子咧都係想主動繼承啦，亦都唔一定個個王子咧都有即係所謂嗰個能力。咁原來因為疾病嘅原因，亦都有各種各樣嘅問題，因為喺嗰個時代有唔同嘅可能性。咁但係除咗王子之外咧，我哋嘅繼承之大佬咧。媽媽咧都係好緊要嘅，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好多有關王子嘅話題啦，點樣主動或者被動去嘗試做繼承啦。咁啊，今節咧我哋會討論更加多咧，就係其他嘅人嘅，就係母親啦，咁啊太后啦，同埋各種各樣嘅人物嘅。咁啊，相令我諗起咧，首先就唔係中國歷史裏邊嘅一啲角色，就係咧就係埃及嘅托密勒王朝，即係已經被希臘化咗嘅埃及 之後， 亞歷山大之後嘅托密勒王朝嘅最後一位。女王啦，我哋叫做咧就係人稱埃及語後嘅，係 Cleopatra， 即係卡里奧佩特拉。咁啊，記得好辛苦其實。咁啊， 勁啊，記到啊。 佢其實呢個名好難讀，唔係因為佢係埃及人，其實因為佢係馬其頓人。咁而卡里奧佩特拉咧，其實當時已經係第七世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最出名嘅點解佢母親有趣咧，就係、是、其實佢係。邊個嘅情婦咧？就係凱撒嘅情婦。咁、但係當時凱撒去做即係追擊啦，一直追到去埃及嘅時候咧，就同咗就係當時嘅卡利普特拉咧，就即係、做咗一個聯盟。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聯盟咧？就係、是、當時嘅托密勒王朝咧，其實咧係由托密勒十三世啦，同埋卡利普特拉七世，即係個埃及以後咧，其實係所謂一個共治嘅形式嘅。咁其實佢哋咧係兩子弟嚟嘅。咁但係點解要共治咧？就係、是、當時佢哋模式就係要共治嘅。咁、然後咧，因為要共治嘅話咧，佢哋兩子弟咧係要用所謂嘅夫妻嘅方式嚟做共治。咁所以佢哋名義上係兩公婆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係兩子弟，兩子弟。咁但係當然啦，你可以諗就係點解會有啲咁嘅所謂亂倫嘅情況。咁但係其他國家咧就冇咁強呢啲咁嘅諗法。咁而佢哋兩個係勢成水火啊，敵對爭權。咁而凱撒嚟去到埃及嘅時候咧，就打斷咗呢個平衡啦。咁就支持咗所謂埃及以後嘅政權。咁然後咧，佢就贏咗啦，獨斷啦。咁但係得意係咩咧？佢幫凱撒咧做咗情婦之後咧，就幫凱撒咧生咗兩即係生咗小朋友。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是、即係凱撒利昂，斯沙利昂，就係、是、簡單講就係小凱撒。咁喺咁嘅局面之下咧。佢即係埃及繞後嘅諗法好簡單啫，我哋叫做繞後唔係因為繞後嘅大家名稱嚟嘅。點解咁有趣咧？就係、是、其實凱撒咧，第一可以諗就係佢去做埃及嘅王，佢去做 King of 埃及，佢就唔需要翻去羅馬嘅。咁但係咧，佢結果咧，凱撒就翻咗去羅馬做佢嘅執政官，然後大家都知道所謂終身獨裁者。第二就係咩咧？佢有個親生仔，有斯沙利安，但佢冇揀到佢咧做繼任人，即係冇揀到呢位其實已經做咗埃及皇帝嘅人做繼承人，而佢咧揾咗一個養子，係嘛，做佢喺羅馬嘅繼承人。幾得意就係佢有個親生仔，但係佢有個太太，即係老婆啦，已經係埃及嘅王，佢唔揀喺嗰邊，佢翻去羅馬選一個養子做佢嘅繼承人，然後最尾呢位佢嘅太太跟咗。斯撒即係凱撒嘅部下，做咗佢另外一任太太。所以你可以諗下，就係當時嗰樣嘢，就係我哋諗下老婆啊、父親啊、丈夫啊呢啲角色咧，喺政治之下咧，其實唔係咁有咁多愛喺中間，其實更加多係一個權力嘅關係，同埋之間嘅一啲嘅地位嘅繼承嘅一啲嘅互動。咁所以太太的角色其實好微妙。 呢度牽涉到真係講女人啊， 係真係， 即係嗱，因為繼承問題入邊，女性一定係一個重要嘅角色。頭先阿卓賢講咗埃及，我哋係上溯翻去古埃及，好遠古古王國時代咧。佢哋已經係繼任人，往往係女婿。即係話其實係一代嘅法老傳佢下一代嘅法老，下一代法老其實係上一代法老嘅女婿。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現象嚟。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觀念去睇， 即 係 要娶公主。 咁所以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一啲可能有心寄予呢一個法老皇位嘅一啲人咧，佢已經係會嘗試 去做驸马啦，争取呢一个咁样嘅入场券，即系好似考牌咁，考咗个牌先，咁然后先至睇下将来有冇机会可以掂一个 齐家治国。 冇错啦，真系一步一步咁样攀上去。所以你见到个女性嘅角色好紧要，但系东西方世界有阵时有啲雷同喎，即系我哋将个时空一跳跳翻由古埃及跳去呢一个可能蒙元时代，即系呢一个其中一位蒙元史嘅专家萧启庆教授，佢仲有一个研究好有趣。咁佢睇佢就系睇呢一个咧高丽忠烈王。由呢一個忠烈王氣咧，每一任嘅國王都係娶呢一個蒙古公主做太太。咁佢發現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由忠烈王氣，其實有部分嘅高麗嘅國王咧，其實佢本身喺娶蒙古公主之前已經係有呢一個正室噶啦。咁但係蒙古公主嫁咗去高麗之後咧，佢會後來居上嘅。首先第一，佢會搶咗皇后嘅位，即係話本來嘅皇后會貶為妃。由呢个蒙古嘅公主做皇后，然后本来嘅高丽女子嗰个皇后可能已经同呢一个高丽国王生埋仔噶啦，立埋做呢个世子噶啦，即系佢唔可以叫太子咧，因为佢凡属国啊嘛。但系佢个位都会唔稳固，而呢一个蒙古公主从来都后来居上嘅。咁当然啦，我哋睇高丽史记录好正，譬如话忠烈王就娶咗呢个齐国大将公主，一个好火爆嘅一个君主，一个公主啦。咁佢会真系当住文武百官面前闹啊忠烈王啦。咁你见到即系其实佢个国势就即系好似头先阿卓言话，嗰个唔系一个夫妻嘅爱咁简单，佢系一个政治婚姻。然后呢个政治婚姻入边有好明显嘅高低，即系蒙古系一个好大帝国，高丽只系一块仔，甚至乎后来系即系征东行省入边嘅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其实高丽国王好得意噶嘛，佢有个号系叫做征东行省左丞相领高丽国王，佢有个双重身份，佢系高丽国王之余，同时亦都系蒙元嘅一个征东行省嘅丞相。咁呢一个咁嘅位置令到佢好。已經係好奇怪啦，咁又做埋驸馬喎，但係又俾個老婆食住喎，咁然後個後來居上嘅蒙古公主係可以決定埋呢一個高麗皇室嘅繼任問題。你話呢一個女性幾得意啦，佢係一個公主，佢係一個太太，佢仲係太后添。 小木，我落個注意防我哋出事。俾老婆食住咧，其實係一個正確嘅 政治絕對正確， 任何事 正確， 任何時候咧都係正確嘅行為嚟噶、大家千祈要學啊！ 多個女性嘅角度咧，多個女性角度，即係唔好成日諗住男人世界嘅繼承正係男人嘅， 冇錯，絕對 係。其實係嗰個女性喺個家庭裏邊嚇，即係家天下嘅話，個媽幾緊要， 個媽好緊要㗎，係 啊， 因為個媽係可以成為好似頭先小毛講話齋，就係可以成為太后㗎嘛，係 啊， 佢成為咗太后之後，佢個角色又唔同咗㗎啦，即係佢唔係淨。是皇后，皇后已经很犀利，但是太后都可以很厉害。中国历史上最犀利的太后当然就是慈禧啦。你想想慈禧她几多后面的储君全部都是她的意愿来的。即是你不啱她的即是不啱她的心意的话，其实她废啦推翻你啦、你看江水几惨是不是、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女性的那个感觉上就是你虽然你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即是、叫做正统的继承权。但是其實隨住個身份的轉換咧，佢其實可以做更加多嘢。如果唔係，邊得嚟我哋咁多宮廷片睇？係 啊，即係譬如蒙古家族，正話都講，即係有所謂黃金家族啦，即係冇分男女嘅，女都係黃金家族嘅成員。咁而唔單止譬如正話講到即係可能東亞有啲被動啊，即係都要焗住佢嘅公主啦。其實咧。黃金家族嘅公主咧係好受歡迎，大家都會覺得喂，真係要競逐爭奪。咁即係我哋話元朝過咗之後嘅，即係或者話四大汗國之後譬如帖木兒，佢都係因為娶咗黃金家族嘅公主，然後都自認為係帖木真。即係嘅後代，即係佢其實娶咗個老婆啫嘛，跟然後就我係鐵木真嘅後代，我叫自己做鐵木兒，咁然後真係建立咗鐵木兒嘅項目，一個強大嘅 好大帝國， 成功嘅一個嘅帝國。咁其實背後啲咩咧？就係話嗰個嘅傳承背後，其實係一個成功嘅元素嚟。我點樣爭奪到呢個名號？攞咗呢個名字，然後我就可以攞到好多嘅權威，然後可以做到好多嘅事。 所以我哋回翻一開始，我哋今日提法國個法令嘅制度裏面，你會見到咧，佢哋背後就係因為意識到女性佢會牽涉嘅問題太過廣泛，所以佢必須要限制女性本人佢有機會參與政權。咁所以，但係咧，雖然佢可以限制到呢個問題啦，但係最終嘅結果就係好多一啲，例如喺英格蘭當時候嘅人啦，喺百年戰爭嘅時候咧，佢哋就係稱咧，佢哋係當時候路易十四係另一個女啦，嗰、那個女、那個即係、那個嗰、那個死咗個仔嗰個家姐咧嘅女婿嘅後代。 又用呢個身份去嘗試去發動呢個百年戰爭嘅。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呢個女婿嘅關係咧，好微妙嘅。去到東亞世界咧，我哋又翻翻轉頭，我哋好似跳嚟跳躍一下喎。咁啊，東亞世界，我想回應小毛老師提到嗰、那個朝鮮半島個問題啦。去到十八、十九世紀啦，當我哋見到其實好多時候喺東亞會有一個外戚嘅問題。其實韓國喺十七、十八世紀係非常之嚴重。我哋知道士大夫主要討論緊嘅係一個黨爭，黨爭係一個意識形態，大家如何理解當時候傳到去朝鮮半島嘅朱子學嘅理解？後來當然就唔係純粹係理解啦，純粹意氣之爭啦，純粹睇唔得喎，你邊度嚟？你沙田嚟嘅，我唔可以同你做朋友，我馬鞍山嘅 ，OK， 分得清楚啲。 沙田同馬鞍山都分 係啊係啊，地方上我哋分得好清楚。 對面河都分 啊，係啊。咁所以朝鮮半島處於一個好長時期嘅黨爭，大家各自去為去利益去捧嗰個繼任人。王子係會好巴結一啲所謂嘅唔同地方嚟西人啊、南人黨啊，其實就係巴結住邊唔同嘅繼承嘅可能性啊。咁另一個勢力咧就係、是、我哋成日覺得咧韓國好多人姓金啊、姓李啊，但其實一個氏咧係好關鍵嘅，姓趙。但係佢哋姓趙嘅出名嘅來源咧，唔係在於佢哋有好多非常之英勇或者非常之有神話化嘅一啲嘅英雄人物，而係好多時候佢哋都培訓咗好多好好嘅妃子，又嫁咗入去皇宮，所以係啦，所以趙氏咧係通過呢個世、我哋叫世道政治啦，喺朝鮮史裏面就係講緊佢哋點樣透過外戚嘅關係咧，去鞏固咗佢哋係嘅政權。佢哋唔係通過科舉，即係我記得上一集老師有提過啦，嘉齊老師提過呢個我哋中國社會以呢個科舉為重心嘅一個社會，我哋選才士就佢哋冇世襲噶嘛，但係。在朝鮮社會兩班是有世襲身份，而其中世襲的來源就來自於這些外戚，那這個外戚就可以去保持這樣的機會，亦都去干預究竟下一個繼承者在哪裡。 不是，我們有時在想一講到政治混亂，就特別在中國東亞的世界，就將責任放在外戚，放在女主或者女性的身上，但其實有沒有想過有個太后在這裡，那就讓到繼承真的出事，哇，真的選了個不好的繼任人，會不會有得換？系咪？大家仲有多一次機會？咁我哋譬如慈禧太后咁樣，我哋而家將清朝嘅滅亡啊，總之中國種種嘅衰弱，就交喺佢身上，加到佢話係佢嘅責任，佢嘅問題。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咁嘅政治局勢、咁嘅世界形勢，究竟慈禧係可以幾賢能啊？如果佢一個男人，會唔會叻啲咧？會唔會可以有任何改變？我相信應該唔會好大嘅改變。 其實調翻轉，亦都有啲研究就覺得慈禧係延續緊清朝嗰個國業添，即係因為佢嘅起咗喺度，先可以維持到最後嗰個時段。即係你唔好諗佢就係話佢當中有做過啲乜嘢，但係至少佢喺每一次嘅換儲君嘅時候，其實嗰啲儲君好細個，咁亦都有佢喺度垂簾聽政，咁你都可以咁樣、 維持到個政治嘅穩定。 係啊，至少維持到先咯。 係啊，咁另外又諗起即係外戚啦，即係就講到皇后啦、太后啦，延伸到外戚嘅問題啦。咁啊，咁我另外東亞咧，我最深刻可能係日本啊，係咪？因為日本咧，即係史入邊其中一個好強嘅時代，就係、是、所謂藤原氏嘅時代。咁、大家都知咧，藤原氏係即係干政啦。咁即係一直以嚟咧，就所有嘅皇后咧，基本上都係出自於藤原氏。咁就好大件事啦，即係所有老婆都係嚟住藤原氏，咁就把持住個好大嘅一個力量啦。咁然後王政亦都受佢哋嘅影響。咁而天王繼位嘅時候有咩方法呢？佢哋直情係放棄王位，大家都聽過，就係佢退位，然後喺個再生嘅時候揀定一個繼任者，然後自己做所謂嘅法王，然後咧信埋佛教，然後就做埋即教皇嘅方法去做一個管治。背後就係咩咧？就係話喺外戚嘅力量去造行嘅時候咧，其實兩邊嘅各自都有力量咧去制衡，去令到中間有一種種嘅互動。咁中間會發生咩事呢？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容許我咧，即係有啲思考或者有啲反思。我哋由上個星期到而家，我哋即係兩集嘅歷史係咁話咧，講咗好多有關繼承嘅問題咧。其實集中都係講同帝制啊、繼承有關。咁而我哋都知咧，東亞王朝啦，或者甚至乎中國咧，其實都好集中於嫡長子繼承。咁當然我哋有好多嘅諗法啦，嫡長子之外仲有好多可能性。但係可能我哋隱然都講一樣嘢，就係嫡長子繼承啦，宗法制度之下啦。其實是 多多少少令到王朝有一個所謂嘅長治久安啊、和平嘅一個狀態。而咧，哦，嗰、那個繼承人出咗問題咧，可能個王朝或者個國家就混亂啦，就會傷害。其實容許我去思考或者講咁樣問，係咪就係咁咧？即係話係咪一個我嗰個先王定好咗啊？你就係繼承人啦，然後就係長治久安嘅硬道理。是不是就是咁就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個問題呢最經典的或者最有系統的一個答案或者表現就是中國的明朝、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他很刻意呢要定一套呢嫡長子繼承的方法，咁即係成部嘅皇明祖訓裏面呢，即係好大部分嘅內容就係講點樣去將呢個做法可以好穩定咁樣去做出嚟。咁但係佢一開始就出事啦。點樣出事呢？就係佢個太子 朱標 啊，喺佢未死之前就已經 死咗， 病死咗啦。咁所以就嗰時就 人算不如天算， 第一個諗咧就要究竟係其他仔去做啊，抑或係朱標個皇太係個仔，即係後尾嘅建文皇帝去做。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問題。咁跟住嘅問題就係、其他人唔服咁點算？係 啊， 咁、大家都服你嘅阿爸權威再生嘅時候就唔睬你，即係或者唔去搞你啦。咁、但係你死咗之後係咪即係其他嗰啲王子都會服從呢？於是乎靖難之變就咁發生啦。咁朱棣就係即係透過呢個靖難之變將建文皇帝取而代之。咁但係呢佢都繼續係希望延續呢個咁嘅皇明祖訓嘅做法啊，嫡長子繼承啊。咁雖然喺佢再生嘅時候都開始有啲問題，因為佢有兩個仔，即係最主要兩個仔啦。咁啊，即係有啲王子係比較叻啲，有啲王子譬如後尾嘅仁宗啦，咁就冇咁威武嘅，咁即係會俾人挑戰嘅。咁嗱呢啲咁嘅情況啦，咁王子之間其實都有即係好大嘅張力啦。而繼續落去諗下，後尾即係嘉靖皇帝佢入繼大統，咁都係跟呢個皇明祖訓，但係佢又唔係好聽嗰個制度話，咁就出事。 成祖嗰度我講再講少少，諗下就係當時嘅其實佢嗰個質啦。其實做了皇帝，咁但係個問題係佢一步一步咁樣喂搞我哋啲藩王，即係我哋本來係你老豆嘅兄弟，你係咁搞我哋。嗱喺中法制度之下咧，咁其實冇錯嘅喎，即係做咗皇帝，你哋應該係該死。咁但係喂我自己喺北京，即係當時北平附近，哇係好強嘅力量，我有同蒙古人黨行三圍係老友記，我點解我要坐以待斃咧？ 唔係明成祖眼中啊， 坐以待斃。 唔係佢唔係淨係坐以待斃咁簡單，即係大家可能覺得明成祖係一個散位者，即係散位者，我哋就覺得佢係一個壞人啦。咁但係佢作為一個散位者，有冇從佢嘅心態諗過咧？嗱，譬如係咩咧？譬如係而家我阿爸定立個制度係一個所謂封建制度。啊，雖然佢自己後尾都廢翻呢樣嘢啦。啊，點解？因為自己都係咁樣得位噶嘛。咁嗱，但係我阿爸定立個咁嘅制度出嚟，我而家新任嘅皇帝。佢亦都有啲問題嘅，我哋大家唔係好服佢。佢做咗之後就反我阿爸嗰一套。咁我而家唔係為咗我自己，而係為咗如果根據佢自己嘅講法啦，唔係為咗我自己，我為咗我爸爸嘅天下。我因為我孝道，所以我要靖難啊嘛，我要清君則靖國難啊，即係咁樣嚟到去即係佢有佢嘅道理嘅喎，同埋佢自己嘅立場。如果係真係咁嘅講法，係要維持翻父親嗰個制度啊嘛，咁係。即係孝道嘅表現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嗰個皇位嘅競爭咧，唔係淨係牽涉到你係咪嗰個順位者，係咪亦都牽涉到咧嗰個繼位嘅人係咪眾望所歸？如果唔眾望所歸， 加上你嘅例子都講啦，成祖繼位之後咧，唔係國家混亂，反而係進入一個幾比較強盛嘅時期，同埋亦都喺我哋即係南洋世界裏邊，即係名氣都即係非常之高。咁所以代表咗啲嘢㗎。 所以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當你個德位唔係正統啊，即係從一個心理上面你自己會總會有啲覺得 講一番大意， 係咯，喂，我要做翻啲嘢，令到人哋覺得我雖然不是正統，但係我都可以彌補翻呢件事嘅。譬如，所以中國歷史都有，譬如俄國 Catherine the Great 即係凱撒大帝，佢都係散佢細佬㗎啦，係咪啊？咁佢攞咗權之後，咁啊開創咗佢可以叫得 the Great。即係 俄國嘅 盛世時代啦，咁中國頭先我哋講到朱棣係啦，唐太宗又嚟啦，咬兄食弟係啦，咬完兄食完弟之後咁點啊？要轟轟烈烈做翻事業， 正官之治。 即係你其實你能夠你個德位唔正常，就只有兩個方法令到你變得正常。一係就係你可以改到你個系譜系上面係正常，唔得嘅話就唯有用工業嚟對彌補。 俄國仲有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 同佢家姐即係爭金㗎啦，即係爭啲逼死佢。 完全都係正常，即係你會變咗。當然歷史有陣時候有啲偶然嘅， 係咪？唔係個個散位仔都係咁嘅，有啲散位仔都係始終都係衰到尾嘅。但可能嗰個會變成一個動力咯。 咪得位不正，點都要賭一鋪，唔可以做守成之 鬼。係啊，冇錯，更加要 冇機會你， 更加要搏，更加要搏。 所以其實可能調翻轉就係你頭先講到徐陽帝咁樣，其實佢開頭可能佢就係因為正統得位，佢都好想做一番大事，但佢做唔到。所以佢咪走另一個極端咯，咁都可以。 慘啊！遇啱個高歐麗，唔知點解個個打佢唔贏啊！佢老豆唔得，佢唔得，後來唐大宗都唔得。 不過我就有個感覺就係咧，其實你當你做咗嗰個在位者咧，你總係好想咧傳落去就係要太平盛世，或者係安安穩穩。所以佢哋每一個每一代嘅一個嘅在位者，佢哋都會有一種就係繼承方法。但嗰種繼承方法其實未必係最完美，只不過就係可能喺一個即係社會嘅傳統之下，呢個嘅嫡長子啊，或者係咁樣嘅繼位方法咧，係叫做紛爭最少至少嘅，因為用咗個血脈去界定咗啊嘛，即係大家冇得拗嘛，即係你就算係輸嘅話，其實喺個嫡長之下嘅話，你冇得拗嘅，冇得改啊嘛啲事實，都可能會係。 雖然其實好慘嘅，有啲咧無端端喂。即係大家都要保佑自己個皇帝咧，唔知佢身體健康啦，即係要健壯啊，一定同埋要個基因或者 DNA 咧要合到呢個做法。即係你可能有啲，我反而覺得有啲悲哀，有啲人無啦啦，打俾佢又打電話，唔係，即係有啲人佢會無啦啦俾人話，你過繼啦，你做皇帝啦，下一個咁、好似朝鮮最後一個關鍵嘅國王高宗咁， 係啊， 佢無神神就無啦啦，因為。接中早死，咁就要揾人去過繼，咁就要喺佢嘅下一支裏面嘅阿哥嘅，唔知即係唔係阿哥，其實係再組一個嘅國王去揾翻一個旁支出嚟去繼位。其實嗰個高宗係好悲哀嘅，因為佢同埋佢爸爸係攝政啦。雖然我哋就講緊興宣大院君啦，即係雲顯公啦，雲顯君啦。其實呢一位仁兄，佢扶植緊佢個仔做國王嘅時候，佢面對緊嘅唔係。單純佢繼位嘅時候，佢自己嘅心態，而係面對緊嘅係佢要說服一啲守舊勢力，佢要令到守舊嘅勢力都要認同緊呢個係人都知佢唔係正統嘅國王，咁所以就要起重建呢個當時候嘅景福宮 啦， 即係你諗下 皇權 係啦，咁 做好多大舉， 係啊，呢個好關鍵嘅，亦都你可以睇到好多呢啲過繼嘅情況，可能嘉靖皇帝都係面對呢個類似嘅情況，就係佢要處理過繼之後，佢有少少名不正言不順之下，佢處境啊。 同埋繼承者有陣時咧，都係俾後來嘅史家睇你點樣寫啦。譬如我哋即係話講孫帝啦，咁其實孫帝後生嘅時候，大家知道即係留病記，其實係普通人物咁長大。咁話佢去周圍玩啊，結識呢個遊俠啊、後繼啊，即係乜都玩嘅。咁但係咧，史家就話佢咧。啊！犀利啊！你知道民間疾苦，咩 你 唔係即係 你睇你點寫？ 你做得好啊！佢你鬥雞就係合法嘅，即係如果你做得唔好咧，鬥你就係分羹， 你就是害之貴啦。 咁即係呢個係其中咁到佢當然咧，佢做咗皇帝之後，佢都好大壓力啦。咁佢想揾翻自己原配夫人做皇后，咁然後又老婆俾人毒死埋。 啊！ 霍光個孫女上官氏一定要生嘅，咁所以霍光定咗條規矩，全個後宮嘅所有嘅宮女都要著所謂嘅窮褲啊嘛。因為當時漢朝主要著開浪褲，即係直接就通窿咁即係大家理解啦，即係通窿嘅。咁但係著咗窮褲之後，就封死曬。咁孫帝要 就冇咁方便， 要好大困難啦。即係你咁，所以 多重功夫啫，都係 唔係咁隔離仲有個史官咧，隔離寫噶嘛。 哇，個史官又 寫，又脱褲唔得嘅。即係你佢唔咁，所以即係簡單講，就係佢都要用方法碾死你所有嘅繼承嘅。咁最尾都成功嘅，即係都即係。孫帝都冇得揀， 唔係你碾死繼承可能最徹底啊！ 唔俾你生， 逃曼帝國啊，就係你個繼承嘅君主出咗嚟之後咧，你個啲全部嘅兄弟要殺曬，嗰一代係冇曬其他可能， 即係又要保證意外大仔死咗，仲有繼承者。如果繼承咗之後，其他就要消失。 係啦，你諗下呢個亡命祖訓就冇諗到呢樣。 我諗，不過我今日咧，我哋講咗好多嗰啲關於繼承，我哋好多古代。不過而家我哋翻翻嚟而家去睇翻即係我哋當我哋睇繼承呢個問題，雖然我哋冇咗即係皇帝啦，即係有啲國家仲有，但係都係君主立憲啦，即係起碼唔係專制時代，國家唔係一姓一族嘅私產。咁你個繼承嘅問題可能已經少咗一重考慮，但我哋就多咗一重叫做現代性嘅合乎現代性嘅考慮咯。即係究竟乜嘢叫合乎現代性、理性、民主，比較文明嘅一種叫做繼承制度。即係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可能有啲國家佢叫做係共和國嘅，或者係行共和制嘅， 咁、但係個君主係都係選定嘅喎、即係或者一個領袖啊，領袖係選定嘅，我、當咗君主，點俾好似北韓咁樣，成個王朝咁，阿爺傳俾仔，阿仔又傳俾孫咁樣係嘛？但佢其實佢同王朝冇分別，但佢處於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嘅一種國家體制，呢、一個繼承係好吊詭同埋有趣。咁我哋會多照顧咗一重咩咧？就係、現代國民嘅期望。即係我哋已經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個 royal family 咁講話，我自己嘅家產關你乜嘢事啊？你喺廣東度家田，我係北京搞 家事咁樣，唔 係 咁樣。 咪係咯，即係我哋今日係要睇就係平民百姓點樣睇我哋呢個繼承，啱、嘛？我哋呢個繼承合唔合乎大家嘅期望？而呢個期望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就係現代化嘅理念。 拉曼七世咧，即係朱拉隆功個孫咧，當佢要繼位嘅時候，佢寫咗一個叫做《暹羅的問題》嘅文章。咁佢寫咧，其實喺拉曼五世。拉曼五世之後咧，泰國係正式要有王儲制度，去確保佢有繼位人。但係拉曼五世以前咧，就正如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佢只需要咧喺嗰個宮廷一啲嘅貴族啦、僧侶啦，同埋一啲政府嘅官員代表啦，特別係軍方嘅代表啦，就確立大家一齊討論啊，我哋要邊一個嘅君主。咁其實呢一樣嘢就反映點解佢講咧？因為有民選啊，有民意喺度。但係後來因為佢哋有王儲就冇咗民意，就會好麻煩。 不過民意點樣去搜集嗱、即係係咪一人一票嘅？咁呢個表現方式。咁但係即係起碼唔係一個人去講啦。咁啊，即係可能喺比較現代嘅，會唔會係可以多啲人集思廣益嚟到選新？ 最低限度能夠盡量表達到大家嘅睇法。 咁就即係譬如即共和國一早定個下一任繼任人，咁可能個。阿爺又話唔高興嘅咧，阿爺一定可能殺咗佢咧， 係咯， 係嘛？咁啊繼任人係女人嘅，又唔高興咧，又要搞咗佢咧，可能好多可能性都喺裏邊嘅，咁啊或者可能可以學下即係我哋嗰啲有錢嗰啲嘅家族，幾個老婆或者幾個情人喺身嘅，咁一早分咗啲家產，咁啊太平盛世，咁大家咪扶持子孝， 家產 用用咁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咁啊好啦，我哋下一集咧繼續講落去啊。Thank you.